Hello， 大家好，又是宠儿话你知。今次呢，我阿 Yan 请了我哋最资深、最靓女的 Doctor Tracy 上嚟，同大家解答一些猫狗的好常见的病。Dr. Tracy 你好，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 Dr. Tracy。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咧，我哋咧啲人都系养宠物多过养小朋友噶啦。 系啦。 咁大致上，你觉得而家养猫狗咧，猫狗嘅病痛最基本系边啲？即系最基本，我哋养动物啦。咁好，即系好似我细路仔啊，容易伤风感冒嘅。咁猫狗，我想问下猫最基本上系最容易有咩病呢？ 其实猫就好常见会有猫伤风呢样嘢嘅，系啊。咁其实猫伤风都系一啲病毒引起嘅病啦。咁其实后生甚至年老嘅猫猫都好常见会见到有呢样嘢嘅。 如果系猫伤风，咁其实系咪真系叫做猫瘟啊？ 系啦，都系猫瘟嘅。 哦，如果猫瘟其实系咪好容易会致命嘅呢？ 如果尤其一啲比較年輕嘅貓貓啦，未打過針嗰啲啦，咁同埋嗰啲年老嘅貓貓咧，即係抵抗力比較低啦，甚至可能有其他問題發生緊，譬如內臟嘅問題啊，又或者好唔好彩，可能有啲即係腫瘤啊之類，都會令到抵抗力比較低咧，就普通嘅貓瘟都可以足以令佢哋致命嘅。 咁其实嗱，猫瘟即系你话猫伤风啊，咁我好想知道啦，其实系咪好似等于人一样会打乞嗤啊、有鼻涕啊、有眼水咁样咧？ 系啦，猫伤风其实都系会有流鼻水啦、眼水比较多啦、打乞嗤嗰啲都会嘅。 其实我话俾你听，我想话俾人哋听咧，猫伤风咧，其实我可话俾我自己都有养好多猫啦，我都上次同大家讲过好多猫。其实猫伤风咧唔使咁惊，最紧要咧，其实 Doctor Tracy， 其实我想问系咪最紧要系快啲知道就可以医翻好嘅咧？ 其实都系嘅，猫伤风其实都系一个好普遍嘅病啦。如果你一发觉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流鼻水啊，尤其见到啲鼻水系啲黄色、绿色流出嚟啊，打乞嗤嗰啲咧，咁其实就可以尽快去睇医生啦。咁其实多数食可能一至两个礼拜药啦，咁就可以 OK 噶啦，系啊。 嗯，咁Dr. Tracy， 我都想问一样嘢，而家天气热啦，咁我想问下，其实猫猫咧适唔适合真系开住冷气俾佢哋咧？ 其实猫猫就唔系太需要嘅吓，咁其实我哋正常我哋人觉得真系觉得接受到个体温咧，其实就 OK 噶啦。因为有时佢哋咧抵抗能力比较低啦，即系开冷气啊，有时太冻都会引致佢哋好容易会有伤风嘅迹象啦，打乞嗤啊呢啲咧都可以。可能你见到会是一些早期的猫瘟的迹象来的。有时空气上面可能会有少少多尘啊，那些都会可能会见到他们打乞嗤都会多少少都未定。 嗯，嗱，猫我就问完了，我又想问下狗啦，在狗的身上有最容易发生佢喺身上系咩病呢？ 其实喺狗身上就好常见会有啲皮肤嘅问题啦。咁因为狗其实空气香港实在太热啦，又湿又热啦，所以好容易会皮肤出现问题。就咁天气上面多尘啊，或者系空气上面嘅嘢敏感，都会足以导致佢哋可能起啲红点一粒粒啊，刺好令佢好痕嘅。又或者可能俾嗰啲嘢佢食啊，搞到佢可能食物敏感，都会导致啲皮肤出现问题嘅。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佢哋系咪唔好食咁多啲零食呢？ 其实就视乎每只狗就唔同嘅，咁当然如果你话食嗰啲即系新嘅零食啊，之后导致佢皮肤开始痕啊，出啲红点嗰啲咧，咁就建议嗰只零食就唔好再食啦，因为依啲零食应该导致佢食物敏感嘅情况啦。咁尤其一啲譬如人嘅嘢啊，比较肥腻嘅嘢啊，嗰啲更加就唔好食啦，因为嗰啲就算唔系皮肤问题啦，太肥腻都足以导致可能会有一啲胰脏炎嘅嘢出现嘅，那个都比较致命，可能会几严重下嘅。 哦，咁你哋大家主人听到啦，好多要喂緊所有啲零食嘅话，唔該戒下隻手啦，盡量食少啲，对佢哋皮肤都好啲。咁但係其实呢，我有时见到佢哋呢咬啲手呢，点解呢？ 其实咬手仔咧都可能是一个即系佢哋性格嘅问题嚟嘅。有时佢哋闷得滞啊，冇嘢做啦，就可能得闲会揾一啲嘢嚟娱乐自己啦。咁其实咬手仔、咬自己脚仔、咬自己条尾都系一啲行为，可以话佢哋可能比较闷啊，可能话俾主人听佢所能出街啊，要舒缓，用翻佢哋啲即系嗰啲 energy 啊，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咁其实如果主人见到咁情况咧，咁当然要检查一下佢哋脚。 腳板底啦，咁睇下其實本身係咪有感染嘅情況啦，會唔會好紅啦嚇？因為有時咬得犀利咧，甚至嚴重可能會出血添噶。 嗯，咁呢样嘢就大家听住唔使太过紧张。有啲主人真係好紧张到，哎呀佢咬手喎、哎呀听日要同佢睇医生啊，咬尾喎佢系咪条尾生嘢啊。其实有阵时行为上嘅问题你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但係有一样嘢我真係好想问嘅，生蚬啊。蚬呢、嗯、因为系最难搞啊，我成日即系我都系姑娘啊，但系咁医生系专业㗎嘛，我成日都听到啲主人会话，唉，点解啲蚬好完又再翻嚟，好完又再翻嚟咧？系点解咧？系咪真系唔会断尾嘅咧？ 嗱，其实啲蚬咧系一啲真菌嚟嘅。咁其实尤其啲动物点解本身有咧，就系佢哋可能好细个喺宠物店啊，或者佢本身嚟嘅地方已经 contact 咗依一个真菌啦。又或者佢哋系喺之后后期 contact 咗，可能有其他动物有呢啲病啊，传染到俾佢哋嘅。不过当佢哋抵抗力高嘅时候，佢哋就唔会发出嚟嘅。咁啊，当佢哋抵抗力低嘅时候咧，先会发出嚟。咁有时候咧，佢哋可能系出少少蚬啦，讲紧系可能比较红啊，啲皮肤有啲皮屑啊，甩毛好痕嘅情况之下咧，一两笪佢可能唔食任何药嘅情况下，佢会自己慢慢好嘅。因为呢啲都系当佢可能抵抗能力比较高啊，唔系咁紧张嘅时候，佢会自己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啊，一个月佢会自己好唔食药。不过有啲情况，当佢哋可能嗰排比较紧张啊，又或者其他嘅嘢影响到佢，可能有其他病痛咧，啲蚬可能就会发得比较多啦，成身都系啦。咁其实有呢个情况，其实真系需要食药先可以完全治疗嘅，咁甚至可能有时耐，可能起码都要食一个月以上先会完全好咯。 但我想问，其实点解系会翻发？譬如其实好翻噶咯，其实已经系冇事噶咯，但系点解啊？可能四五个月后，咦？又再翻嚟嘅咧咁。 嗯，其实本身蚬咧就唔会断尾嘅，即系佢好似一啲病毒咁样。其实嗰只病毒同人本身都会常见，有一只叫 herpes virus 咁嘅嘢啦。咁、那个病毒其实就永远会存在喺人嘅身体里边嘅。咁同动物都系一模一样嘅啫。就算你好咗，食完药嗰排系冇问题啦，即系见唔到任何症状出现啦，皮肤都好翻晒，唔再痕啦。咁其实呢个病毒永远都喺身体里边潜在紧。当佢任何紧张啊、免疫系统低嘅时候，咁呢啲皮肤嘅问题会再出现翻咯，咁其实都会建议，其实呢一样嘢就未必可以 100% 预防到嘅。咁不过当你发现咗嘅时候，起码你可能都要带一带睇医生，睇下嗰个系咪真系蚬嘅问题，到时睇下需唔需要食药咯。 咁其实如果咁讲，其实系咪都会惹到人嘅咧？ 其实本身蚬都系会惹到人嘅，因为会传染到俾人啦。咁其实多数我哋都会建议啲主人，如果动物生蚬咧，都要避免接触佢完之后都其实都要洗手嘅吓，咁保持清洁啦。尤其老人家、小朋友咧，摸完佢哋都最好要即系保持清洁。咁当可能自己发现有一啲红色圈圈咁嘅即系lesion 啦，咁可好痕啊，甚至系可能有啲皮屑啦，其实都建议尽快睇医生嘅。 哦，即系其实咧，医生就话，如果譬如我哋身上我哋做主人嘅，见到譬如个身上一个孔一个孔咧，好痕其实系蚬嚟噶啦。咁其实就真系我哋就要去睇医生咯，但其实呢Dr. Tracy 都讲得啱嘅，其实佢一个系免疫系统问题，即系其实我唔知我讲得啱唔啱啦，即系就等于会唔会我哋人嘅健康啲，跑步晒下太阳，吸收多啲维他命，其实佢哋会自然好翻嘅咧？ 其实都会嘅，不过其实每一只动物佢哋个品质都唔同嘅，好似人咁样每一个人个抵抗能力都唔同。咁其实当然如果你话譬如做多啲运动啊，本身食嘢健康啊，其实都可能可以避免呢啲嘢发生。尤其年老嘅动物本身抵抗能力都比较低啦，生蚬嘅机会率会更加高咯。 嗯，其实呢今次呢Dr. Tracy 都俾咗好多意见呢，但譬如猫啦，猫伤风啦，咁我哋要系点样去注意，譬如话注意佢哋会唔会有鼻水啊、黑黐啊、眼水啊。嗱，有呢三样嘢嘅，其实基本上就真系要去睇医生，唔好话我可能观察多佢两日啦，观察多佢三日啦。但系呢我好一样嘢，我好清楚一样嘢，但系我真系要确实一样。 动物系咪真系靠个嗅觉嚟食嘢嘅？当佢闻唔到就真系唔食嘅咧？ 嗱，猫猫身上上面其实就好重要嘅，佢哋嗅觉，因为佢哋闻到嘢食，尤其猫伤风咧，好多鼻水塞住个鼻仔咧，佢哋就闻到嘢食，佢哋就真系会唔食嘢嘅。咁所以有啲比较严重猫瘟嘅猫猫咧，佢哋严重鼻涕啊、鼻塞啊咁样咧，佢哋就真系会唔进食。咁其实猫猫唔进食一两日，其实都好严重嘅，可以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咧都有阵时都同啲主人讲，喂，你记住咧，其实猫咧一唔食嘢一日咧，其实已经系好多日唔食嘢嘅，唔好谂住佢啊，佢一日唔食嘢，佢琴日佢都仲有食少少，其实佢唔系食少少，其实已经系好耐好耐好耐唔食嘢，到佢有严重问题嘅时候咧，即系有阵时唔系想讲嗰样嘢，系喊都喊唔翻嚟嘅。咁啊嗱，到狗啦，狗方面你话啊，皮肤会唔会死？皮肤唔会死，但系一个问题，佢成日拗，咁你会点啊？你见到佢辛苦时，自己又辛苦，系咪先？其实如果你屋企环境干净、清洁好，咁其实基本上皮肤样嘢就越嚟即系敏感啊，样样嘢都少嘅。但系我都想问一样嘢，猫需唔需要冲凉？ 嗱，其实猫咧，其实佢哋就真系唔系咁中意水嘅，因为佢哋掂到有水嘅话咧，佢哋就可能好敏感啊咁样嘅，咁同埋会好唔中意嘅。咁因为猫本身都即系少接触水嘅，佢哋本身其实如果冇乜必要，其实都唔需要同猫即系用湿水咁样冲凉。你可以试下啲湿毛巾啦，抹一抹佢哋，咁之后可能抹翻干佢哋都系一个做法。咁啊，有时有啲主人的确即系可能带啲猫去即系冲凉嗰啲。咁有啲猫真係好乖嘅，咁有啲好乖嘅猫其实就可以咁做嘅，咁不过最紧要真係要吹得干，因为如果唔係佢哋可能吹得唔够干太湿呢，咁都有机会导致佢哋可能会冻亲，变咗有可能有猫瘟嘅情况出现嘅。 所以呢喺度啦，识我嗰啲啦都系咁讲啦，问过我好多次，啲主人都话哇 ,Yan,Yan, 我想问下呢，喂，我隻猫真系好臭，我真系想同佢冲凉。其实抹下身就已经好干净㗎。猫本身自己都好干净，佢哋会清洁。咁我亦都想问啦，狗呢，如果我今日带哥哥嚟，我就问下 Tracy, 佢咁细隻狗。 嗯。 我想问下佢佢几耐冲一次凉先啱呢？ 嗱，其实 depends 香港系几时季节嘅天气嘅，因为尤其夏天、春天比较炎热啦，更加好容易会比较多味啦啲狗，咁其实都可以最密可能考虑两个礼拜冲一次嘅，咁不过其实有时冲得太密咧，都会令到佢哋身上正常啲油分咧洗干净晒咧，都会令到佢哋好干燥嘅，干燥都会令到佢哋出现皮屑，都会导致佢哋好痕嘅。所以建议其实都系视乎翻每只狗仔个状况。如果你话真系要冲咧，最密我都建议可能两个礼拜冲一次就足够噶啦。如果你话即系平时可能三至四个礼拜咧，冬天嘅时候咧，其实就冇问题嘅。其他时候可能你真系觉得好大阵味，真系想冲凉咧，咁我建议可能都系嗰句啦，用湿毛巾抹一抹佢哋，咁之后抹翻干佢哋，会效果会好过你成身湿晒佢咁样，导致又再吹干咯。 嗯，咁我咧佢咧好，我就中意将佢哋啲兔仔毛咧，其实剃咗佢嘅。其实我系咪净系剃兔仔毛就可以咧？因为我净系剃兔仔毛嘅啫。我以我个知道就佢哋散热都系喺四只脚啦，同埋喺个肚仔嗰度散热嘅啫。所以我剃毛，我一般都系净系剃佢肚仔。跟住四隻腳，其實係咪咁已經足夠 嘅 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佢哋散熱嘅地方咧 ，mainly 係啲冇毛嘅地方啦，即係可能係即係肚腩仔啊、腳板仔啊、耳仔嗰啲位置啦，佢哋容易係散熱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保持佢哋涼爽啲啊，冇咁容易中暑咧，其實肚腩仔呢啲位置咧。剃系会好啲啦，咁同埋其实本身背部啲毛本身系长嘅话咧，都可以剃短少少嘅。脚板底嗰啲除咗干净之外，都系可以帮佢哋行动系方便啲啦。咁其实呢一啲位置咧，都会另外表面睇都会令到只狗仔本身系整洁啲嘅个样。 嗱，今日咧，我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 ，Dr. Tracy 咧真系抽空嚟帮我录呢个节目嘅，咁亦都俾咗好多好多即系。猫狗上嘅好基本嘅知识，我哋起码我哋一样嘢就系令我哋啲主人唔好成日觉得少少问题就唔去理，有啲就系觉得哦佢少少痕啫，佢未去到甩毛，未去到真系烂肉啦，咁佢会觉得我可以观察住，去睇住，哦佢打两个黑黐啫，佢都仲系食嘢，其实呢两样嘢都。 其实好影响日后佢个生活嘅素质嘅。咁同埋一样嘢就係话如果猫狗嚟讲，你话有啲人话哎我觉得猫紧要啲喎，猫一病就会死，其实系狗都系一样嘅。狗病嘅时候都一病起嚟都好易死嘅。所以变相就系话我哋做主人嗰阵时真系个观察力好紧要啦。尤其是养初生嘅 BB 啦，你唔真系唔好谂住话佢好得意啊，佢肯食啊，但系嗰个心机啊、耐性啊一定要有。就系由佢细细个嘅时候，你照顾得到佢好，佢将来个抵抗力咧就更加好，陪你嘅时间咧就更加长嘅。咁而家啦，我又想咧，即系好简单，好简单，我净系呢个问题，好即系好多人都围绕住一个问题，到我今日。仍然都有啲主人打嚟问我一样嘢，就係话我系咪一定要做猪肉呢？ 嗯。 尤其是狗女，因为好好笑喎，啲主人就会觉得哎呀佢好惨喎，你隻狗公絕咗肉，嘩佢好痛苦喎，男人最痛喎。咁我想问下，男人最痛嗰度其实系咪真系絕咗系对佢好嘅呢？ 其实如果狗仔来讲呢，男仔做绝育呢其实就有好多好处的。咁讲緊係你我哋通常做手术呢，喺狗仔来讲係会同佢切除个睾丸啦，咁就会两个攞晒出嚟㗎啦。咁其实本身呢，如果唔做绝育嘅话呢，其实都会年老嘅时候有风险，可能会有睾丸癌啦、前列腺癌啦，甚至或者前列腺可能年老嘅时候发大咗，有机会都阻止佢哋可能大便屙得辛苦啦、小便屙得辛苦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同埋有时啲动物狗仔嚟讲可能会比较有攻击性啊，比较可能恶啊嗰啲咧，咁其实做完猪肉咧，都有机会令到佢性格可能会温和翻啲嘅吓。 咁我想问下狗仔咧，我知道咧，其实我真系嘅狗仔，其实系咪大概一个礼拜到至十日，其实个伤口已经系埋晒口噶啦？ 其实多数绝完肉之后嘅伤口咧，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要戴头罩戴两个礼拜啦，因为多数都需要两个礼拜先会嗰个伤口会痊愈嘅。咁啊，多数都会建议两个礼拜内都唔好俾佢舐到个伤口啦，等到佢可以足以有时间去康复嘅。 等我叻下先，咁我都系做医行嘅。咁点解狗女要做注肉呢？一样嘢真系嘅，如果佢唔生就一定要做咗佢。点解？我呢样嘢好肯定嘅，因为会有一样嘢就系子宫出笼呢个问题。另外呢，就佢好容易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当佢嚟咗第一次 PP 之后，个荷尔蒙就唔同咗啦，就生乳腺瘤，即系等于俗称嘅乳癌啊。个机会率其实高咗好多噶，咁 Trace，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我讲得啱唔啱先？首先一样嘢， 其实你讲得好啱，因为其实女仔嚟讲咧，嗰、那个唔做绝育嗰个致命嗰个严重性，其实嗰个男仔系好多嘅，因为学你话斋个子宫蓄脓咧，其实就 literally 同嗰个名一样，系真系含脓嘅。咁其实边度含脓咧？讲紧系子宫。咁当佢哋年纪越嚟越大咧，每次嚟完 period 个荷尔蒙分泌咧，都会影响到佢子宫嘅。咁佢哋初步佢可能会积啲水啦，子宫之后慢慢导致佢哋会有含脓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有机会可能会见到佢阴道分泌一啲即系。好似黄黄地色啊，好似浓嘅物体啦，又或者啡啡地色嘅物体啦，咁其实就比较大阵味嘅都会，咁同埋加上佢哋可能精神唔好啊，唔食嘢啊，可能会脱水啊，有机会呕嘅情况出现嘅，咁呢啲其实都系子宫蓄脓嘅症状嚟嘅，咁去到呢个情况，其实真系要即刻睇医生啦，因为咧到时如果佢系唔即刻做手术攞个成个子宫出嚟嘅话咧，佢随时有生命危险嘅。 系啊，同埋咧，真系嘅呢样嘢，子宫蓄脓呢样嘢，我真系嘅见过医生做手术，即系我喺入面跟医生做手术咧，佢嗰个子宫攞出嚟咧，一只松鼠狗，你谂下松鼠狗几细，即系好似一个 A4 纸咁细嘅啫，但系佢攞出嚟嗰个子宫咧，系一个可以一个男人嘅手臂咁粗，咁你谂下佢几辛苦啊，喺嗰个肚仔里面，其实。我觉得佢系会痛咯，因为你见到唔食嘢又会发烧嘅，其实真系会发烧嘅呢样嘢。咁我想问一下，如果狗女同埋猫女系咪五个月做绝育其实最适合噶？ 嗱，其实我哋多数都会建议，其实六个月大以上啦，就可以同佢做绝育噶啦。咁其实多数俗称，其实世界上面有唔同嘅兽医，可能唔同做法啦。有啲可能话六个月以下都做绝育嘅，咁啊有啲可能六个月以上，甚至话一年之后先同佢做嘅。咁其实多数我哋建议六个月大咧就。多数是未嚟 M 之前嘅，即系未发情之前同佢做咧，咁其实就会最好嘅。咁因为佢哋到时嗰个荷尔蒙未去到即系咁高啦，咁所以佢哋就算做完绝育之后，有机会，譬如女仔啊，有乳腺瘤嘅风险系减到最低最低嘅。 嗯，又系时间唞一唞，转头 Tracy 翻嚟再同大家讲埋下半月嘅护理，一阵间见。